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魅力。 用音乐奏响生命的乐章，用音乐探寻人生真谛，用音乐感悟艺术精神，流淌的经典演绎出大师泰斗的音乐人生。 永恒的魅力，欢迎各位好朋友，我是王卓。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要走进的这位音乐家，他的职业是指挥，一位指挥家，而且人们经常形容他指挥的风格是那种淳朴、精致、细腻、富有光泽的。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位指挥呢？那今天我们来聆听的也是他和另一位大师他们的合作。首先来听到的就是耳边的西北柳丝小提琴协奏曲。 温暖的琴音，这是两位大师的合作，一位呢是小提琴家大卫·奥伊斯特拉赫，另外一位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尤金·奥曼迪在1899年11月18日出生，1985年3月12日去世，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五岁开始学习小提琴，七岁首次公演，被誉为神童音乐家。1919年任匈牙利国立音乐学院的教授，1921年赴美，后任指挥，1927年入美国国籍，1931年到1935年任 明尼阿波利斯管弦乐团的指挥，1936年被聘为费城管弦乐团助理指挥，1938年开始正式担任费城管弦乐团的指挥和音乐指导，而且他在费城管弦乐团工作44年，一直都保持惊人的才能和精力。今天永恒的麦丽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两位大师的合作，还有就是尤金·奥曼迪在费城管弦乐团工作期间，也是他的44年当中他们录制的耳边的这样的一张唱片的音乐。我是汪卓，欢迎各位好朋友。 已经来到了西北柳斯最著名的他的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其实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并不是西北柳斯的故事，也不是演奏着大卫奥伊斯拉赫的故事，而是耳边指挥尤金奥曼迪。尤金奥曼迪，刚才我们说过，他在费城管弦乐团工作了44年，这对一个常人来说就是工作一辈子的地方。1973年，他曾经率领费城管弦乐团访问中国，获得了巨大成功。1979年退休以后，他仍然以客席指挥的身份活跃在很多国家的乐坛上，一直到1985年去世。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和费城管弦乐团为奥伊斯特拉赫一起来协奏的西北柳斯的小提琴协奏曲。那下面时段呢，还会听到的是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都是他们的合作。 永恒的魅力，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尤金·奥曼迪他来指挥的费城管弦乐团和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他们的合作。其实刚才我介绍，就是奥曼迪他小的时候其实是一个小提琴的神童。那起先呢，他的确是小提琴为专业，他和同为匈牙利籍的这样的尔诺·拉皮这位指挥家他们一起共事。而拉皮呢，是奥曼迪学生时代的同学和好友，他在纽约市的某座剧院当中是拥有一个77名乐手的乐团，在这里面担任小提琴手，为了无声的电影，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默片剧来担任伴奏。加入五天之后，他就成为了这个乐团的首席，然后很快就开始担任指挥的工作。奥曼迪在1923年到29年之间是以小提琴手的身份留下了16份录音。阿瑟·贾森，这位是上个世纪30年代美国音乐界最权威的人士，他对奥曼迪的生涯也是给予了相当大的注意。在1931年的某一次演出之前，托斯卡尼尼的健康状况已经不允许他顺利的指挥费城管弦乐团了，贾森就临时安排奥曼迪上场救急，而这一次演出也是为奥曼迪日后第一份正式指挥的职务，也就是担任纳姆利斯管弦乐团种下了机缘。现在一起来聆听的是他们一起的合作，这是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他的演奏。 经提前聆听了，在此刻聆听到的就是大卫奥斯特拉赫，还有尤金阿曼迪，还有费城管弦乐团他们一起来合作的柴可夫斯基的小提琴协奏曲。本来呢是大家在下半时段为大家放出的，那下半时段再继续回到这里继续来聆听吧。 村，时尚生活购物新体验，南四环花香桥东。 The weather。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早上平原地区最低气温在零下10度左右，可能再创今年冬天气温新低，天气非常寒冷。上班上学的朋友务必穿上厚实温暖的衣服，加强防寒保暖。白天阳光比较充足，气温开始回升，预计下午平原地区最高气温在2度上下，高温终于又回到冰点以上。具体情况是夜间晴，南转北风2级左右，最大相对湿度30%，最低气温零下10度。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小相对湿度15%，最高气温20摄氏度。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把偶然固定，就是宣布某种永恒。搭乘时光机，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音乐永恒，时间永恒，永恒的美丽。 说西贝柳斯他的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怎么不放出来呢？在上半时段的时候，的确我们是从第二乐章开始的，那既然还想听到第一乐章，或者有人说这是光的乐章啊，是的，那现在就来聆听 D 小调小提琴协奏曲西贝柳斯的这一首，甚至有人说把它没有列入传统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但是我觉得应该至于之上，来听一听吧。像这样的音乐也是来自于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我们要向大家来介绍的这位大指挥家尤金·奥曼迪和的大卫·奥伊斯特拉赫他们共同的来合作。作为指挥，奥曼迪对于乐谱的吸收解读相当的快速，经常背谱演出，而且不使用指挥棒。不论是音乐或个人的风格上，他也都展现出了卓越的风格，还有他的领导风范，并且有着相当礼貌的出场的表现，和他的偶像托斯卡尼尼好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曾经受到指挥的乐手也 这样的评价他，说他并不像有的指挥那样，他不试着去指挥每个音符。在奥曼迪的带领下，费城管弦乐团自斯托科夫斯基时期建立起来的那样饱满圆润的音色，尤其是弦乐声部更加的成熟，并且成为这个乐团标志性的特色。说起奥曼迪，可能有人也会想到二十世纪世界指挥艺术史册那种能和一个乐团息息相关、相依为命几十年的指挥大师，真的是不多见。尽管如此呢，还是有一些突出的例子，比如像伯姆曾经两次合作当中与维也纳爱乐团相处了40年，卡拉扬和柏林爱乐团维持了35年的关系，而库切维斯基和斯托科夫斯基也和波士顿交响乐团、费城交响乐团一起度过了25以及24个春秋。然而他们之间任何人在这方面都无法与奥曼迪相比。这位本世纪著名的具有传奇色彩的指挥大师，从1936年开始担任费城交响乐团的音乐指导和常任指挥时期，一直到1980年因为年龄和健康的原因卸去该团常任指挥职务而退居二线为止，整整和这个伟大的乐团合作了44年。而且在奇迹般的44年里，奥曼迪既不像伯姆那样中间有过间断，也不像卡拉扬那样同时担任好几个乐团和歌剧院的常任指挥。他和费城交响乐团朝夕相处，紧密相连，从没有离开过一步，将自己毕生的心血都投在了费城交响乐团身上，为这个具有光荣传统的乐团在半世纪当中始终保持着少有的顶尖级乐团的水平做出了无人可以取代的贡献。 虽然今天我们所听到的音乐都是来自于大卫·奥斯特拉赫来担任的小提琴，但是尤金·奥曼迪他本身就是一位非常出色的小提琴家，因此呢，他对训练乐队当中的弦乐声部有着一套十分理想和有效的办法。他的这种能力和方法曾经使费城交响乐团的弦乐产生出一种光滑、透明、绵延、润泽的音色，那种亲切感人的韵味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达的。此外，他对弦乐的音准要求也非常的严格和苛刻，他很清楚如何在弦乐的特殊律感上找到最为舒服的调式的感觉。因此，在他担任费城交响乐团的常任指挥的时候，这个团的弦乐音准曾经在音乐界是极其闻名的。那这一切呢，都是与他曾经的一位小提琴家这样的身份是有着必然联系的。然而，奥曼迪最终却成为了指挥大师，而非小提琴大师。这一点对于奥曼迪来说，也许偶然，也许是幸运吧。但是对他的父亲来说，却不能不说是一件非常遗憾的结局。这位终身迷恋小提琴艺术的老先生，对于自己儿子最终没有选择小提琴为职业，始终耿耿于怀。有一次，奥曼迪和著名的小提琴大师西凯蒂在布达佩斯合作举行音乐会，而音乐会呢是由西凯蒂来拉协奏曲，奥曼迪指挥乐队协奏。音乐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奥曼迪的父亲却很不高兴，他在回家的路上气哼哼地对奥曼迪说，你应该告诉那些欢呼的人们，小时候你不好好练琴，我是怎样打你屁股的，我真后悔，当初我要是打你屁股再狠一点，今天就应该是你拉小提琴，他当指挥了。1971年的时候，费城交响团音乐总监尤金·奥曼迪写信给当时的尼克松总统，建议费城交响乐团去中国演出。在基辛格的努力下，经过两年的协商，费城交响乐团终于收到了中国政府的邀请。1973年9月，费城交响乐团成为了第一支到中国访问演出的美国交响乐团。在这一次由政府组织的巡演当中，音乐家们分别去了北京、上海，访问演出历时2周。整个乐团以及随行人员的食宿都是由中国政府来提供的。乐团在华演出6场，不收取任何的报酬。人们普遍认为，费城交响乐团首次访华演出，无论从音乐的角度还是政治的角度，都获得了成功。奥曼迪大师应邀指挥中央乐团排练了贝多芬第5交响曲，乐器、书籍、乐谱以及唱片等由费城交响乐团赠送的礼物也是受到了中国乐团成员的欢迎，双方互换礼物。而费城交响乐团呢，也收到了一些中国的乐器，在上海数以千计的群众追随费城交响乐团的车队之后。那今天我们再来回想当时的场景，也是几十年，中国的观众头一次听到了来自于西方的声音。好，那今天我和他妹妹和你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尤金·奥曼迪这位指挥大师他的一些故事。短短的时间并不能为你讲述太多，但是他和费城交响乐团的声音却让我们记住了这句话，就是费城奥曼迪之声。我是王卓，感谢各位好朋友的收听。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明天永恒的魅力，继续分享经典。 年般的街灯，在点亮那归家的灵魂，像只猎豹一样舔自己伤痕，梦在前方还得提防猎人，梦想被养大，脚步太不能停下，现实与想象落差总将我重伤，不断规划着计划着前路，现实却蚕食鲸吞着后路。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way，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剧本比你想的幽默点，一加一常常不大于一， S square 也不等于一，你的人生找不到那遥控器，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手心。 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惩罚在时间里云深百味。 我的双手对你在乎的拼命的厮守，可你避免不了失意，世人把你当作空气，努力又是毫无意义，可能这就是长大的代价、可是失败让人不禁害怕。 Damn, Maybe yes, maybe no, maybe someday You gon' light it up, drink it up just for one day。 幽默的是他们从不在意，对于你的热血也许他们需要翻译，他们爱听前的咔嚓咔嚓，从未听见你心酸的声音，就算是输赢有时总有人以并非天意，能不能朝着套路多些真诚来心意，我知道这个世界也许不尽公平，但我相信那一定也是 一圈。他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时间里云深百味，人生它超幽默的超幽默的超幽默的，你爱的不是你的，不要你的，不管你的，我无所谓我无所谓，人生百种机遇自己体会。夏天感觉的不变， 正如你说的美丽。曾经出走的我和你有过的独角，现在还能不能让我再次拥抱你？感谢当时的你。